兄姐妹们平安。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主日，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这是神的恩典。 We gather here, because of God's blessings, with a bright sunshine. 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低头做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你赐给我们这分别为圣的主日，能够聚集众弟兄姐妹在一起。 You set us apart in holiness so that we can gather together today. 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 May your words open our hearts and minds. 让我们真是能够用饥渴慕义的心来接纳你自己的话语。 So that we can earnestly search and accept your words. 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现在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 May your spirit move among us.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顺服的功课。 So that we can learn how to submit to you. 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是分享到敬畏而顺服。 Today we want to share about fear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那在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程序里面 ，In our spiritual growth as a Christian， 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神来开始的。 We start with knowing God， 因为我们当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 After we know that He is a holy God， 他也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 He's a righteous and loving God。 当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是这样的。灿烂。 When we see such glory, 那当然我们也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微小。 In response, we see our smallness, 我们的脆弱。 Our weakness, 还有我们的败坏。 And our corruptibility, 那我们就会相对的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 In response, we have a heart of fear and worship. 那这种敬畏神的心呢？ This attitude of fear, 所表现出来的。 The manifestation is 就是顺服神的这种态度 is an attitude of submission. 这种顺服神的态度在世界的人来说是非常可笑。 To the world, this attitude of submission is laughable.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一说到这个顺服 ，because in our world today, when we mention submission, 那就好像是非常的软弱。 It is like you are weak. 又是非常的盲从。 And 盲从。 You are blind. 因为在这个在这个世界里。 Because in this world, 从这个很小的学生开始。 Starting as a student, 在学校里面就教导说你一定要以自我为中心。 When you go to college, you are taught that you are self-centered. 你要争取你自己的权益。 You fight for your own right. 那这种的教导跟这个顺服是不是是完全是相对的 ？This teaching is in opposite to the teaching of submission. 当然，这些世界的想法是跟我们是不一样。 But these worldly thoughts are different from us. 因为我们要听从神的教导。 Because we have to listen to God's teaching.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In the Bible, it teaches us that. 我们做一个这个顺服神的人。 When we become a man of submission to God, 我们就把我们的自主权我们就献给神了。 We surrender our sovereignty to God. 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We don't live for ourselves. 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掌管一切。 Because God's spirit is in us to enable us. 而且我们有一个为主而活的这个生命。 And we live a life for God. 我们会甘心乐意的来侍奉我们的神。 We joyfully serve. 有一位很有名的中国老牧师叫滕俊辉牧师。 As a famous Chinese pastor called 滕俊辉 Philip Tang. 他常常喜欢用一个这个手套的比喻来形容基督徒的顺服。 He likes to use the example of gloves to illustrate submission. 特别是昨天下了这场大雪，大家都用到手套，对不对 ？Particularly after yesterday's snowstorm, you must have had used gloves. 我们用手套，我们做很多粗重的事情、细的事情。 By gloves, you do many things. 那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我们是他的手套一样。 Likewise, we are like gloves in God. 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 ，When God uses us. 我们这个手套是不是很顺服的让它能够随心应手的来使用 Should ourselves as gloves follow his direction? 当然手套你可以用不同的质料 You can have different materials in making gloves. 你这个质料可能是非常结实的质料 The materials could be very hardy. 那可以用的很久很久都不会坏 The materials could last for a long time. 你可以拿铁拿水泥做手套对不对 And you can use different metals to make gloves. 那可是这种手套戴在手上这个手能不能动 But if this rigidness, after you wear gloves, your fingers cannot move. 你一定要非常顺服、非常柔软的手套，神的手才可以使用。 You have to be a flexible glove so that God can use you. 那当然，最软的手套可以用在手术室里面。 Of course, the softest kind of gloves will be used in surgeries. 这个手术医生的手，他可以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来这个限制他这个手怎么样做最精密的手术。 A surgeon will therefore have no resistance when operating through a flexible glove. 基督徒就是需要这样的，成为这一种的手套。 Likewise, 被主所使用。 Right, we Christians ought to be a flexible glove to be used by God. 那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In today's Bible verses, 是彼得对当时做奴隶的基督徒所做的。教导 is a teaching from Peter to the slaves at his time. 要教导他们有关怎么样一个顺服的功课 And to teach a lesson on submission. 那在我们没有进一步讲以前 Before we go further, 我们一定要先澄清一下这个奴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We have to clarify what slavery means at that time. 在这个英文的经文，有的经文里面，他开口就说你们做奴隶的，而不是做仆人。 The English version starts with "You are servants, not masters." 是奴隶。 You are slaves, not masters. 那为什么这个奴隶会有这样的混淆呢？ 混乱。Why are there confusion with regard to slaves? 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把这个16世纪到18世纪在美国这些黑奴的事情，跟这个初期教会的奴隶混在一起了。 Because we Christians today in the 16th century are reading our slavery background today into the first century. 在这个美国这个黑奴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这些黑奴受到剥削。 In America, the Negro slavery, they suffered abuse. 他们被这个黑奴的主人用不人道的这个方法来对待这些黑奴。 Slaves were not treated humanely by their masters. 他们的生命也没有受到保障。 Their slaves were not, their lives were not protected. 那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奴隶是不一样。 But in contrast, slaves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re different. 当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扩张他们版图的时候 When the Roman Empire expanded her empire 很多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就变成了奴隶了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citizens became slaves of the Roman Empire 根据一些猜测在那个时候的奴隶可能有6000万人 This estimate of about 6 million? No, 600 600 million slaves at that time. 那这些奴隶，他们当时他们做的不是做这些很粗的工作，低贱的工作。 The slaves at that time didn't do lowly jobs. 有很多的奴隶，他们做医生。 Many slaves were doctors. 他们做这个乐师，做这个老师。 Some were pharmacists and some were teachers. 有的是做这个。秘书有的是做会计 ，some were secretaries and some were accountants. 所以他们是做一些中层社会的这些工作。 They were equivalent to our middle class level. 如果一个奴隶他给一个重要的官员做奴隶的时候 ，if a slave worked under an important official, 他甚至他的地位会比普通的老百姓都高。 The position of this slave might be higher than most people. 而且这个奴隶他们有一定做奴隶有一定的年限 and these slaves have a term limit 那时候到的时候他可以成为自由人 When time's up, they can have the freedom. 在申请一下，他可以成为这个罗马公民。 And they can apply for Roman citizens. 那在这里，彼得所说的这个奴隶是什么呢 ？So what kind of slaves was Peter talking about? 是在这个奴隶主人的家里面做家奴的奴隶。 He was addressing slaves that work in houses. 这种家奴，他们是跟主人是生活。早晨到晚上是在一起的。 These house slaves, they live with the masters from morning to night. 那当然他们的待遇是比较好一点。 Their pay are quite good. 那但是呢他们会常常因为见到主人所以中间会产生一些摩擦。 And then when they see the masters, they run into sometimes conflicts. 特别是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churches. 因为初期教会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平等的。 Because in early churches, they look upon everybody as equal. 那这些奴隶有很多的都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 Many slaves go to church and worship. 那他们慢慢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有很重的服事。 And slowly they grow in the church and take up important positions. 有一天可能他的这个奴隶的主人来到教会来这个追求神。 And someday their own masters could even come to the same church. 所以这个奴隶可能在教会的地位比这个他的这个奴隶主人还要高。 Sometimes the position of a slave might be higher than his master. 那这个奴隶也要告诉他的主人要做这些事情，做什么事情。 And the slave may tell the masters to do this and that. 但是这个奴隶再回到他的奴隶的家中呢，他还是一个奴隶。 But once masters go, slaves go home, slaves.Is a slave to the master. 那他就会有这些困难。他到底要怎么样面对他的这位主人呢 ？And there arises problems ho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s and slaves. 那我们知道，这个到时候他就彼得他就教导这些奴隶要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 And so Paul is addressing slaves how to resolve some of these issues. 那我们看到这里他教导的是什么 What are the teachings about? 彼得教导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存敬畏神的心 And firstly, we have to have an attitude of fear. 那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是学到要存忍耐的心来服侍神 And secondly, we have to serve God with patience. 那第三个，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全然的顺服。 And thirdly, we have to learn from Christ as an example of perfect submission.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彼得的教导。 Let's look at the first teaching. 那在这里，彼得说敬畏是人的一个心态。 Peter says fear is an attitude. 那我只要我们顺服是在这个敬态、这个敬畏的这个心态之下，我们所做出来的表行动 ，submission comes from an attitude of fear.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敬畏的心的时候 ，if we don't have an attitude of fear, 我们就谈不上顺服。 We cannot talk about submission. 即便我们有顺服的行为 ，even if we have acts of submission, 但是呢，我们仍旧这个行为做出来是心不甘情不愿。 In this case, if without fear, your actions are not genuine in your heart. 那真实的这个敬畏呢，我们是有一种有一种尊重，有一种这个爱在的这个心的。 Real fear means that you honor, respect, and worship. 那这是打个比方，有一点像我们儿女对我们的父母亲的这种的态度。 Just like our attitude as sons and daughters to our parents. 而不是这些奴仆对于他主人的这种的惧怕 ，and not the type of fear that slaves have towards the masters. 所以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顺服神的旨意。 So when we fear God, we will submit to God's will.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 ，A book of John, chapter 13, verse 34. 主耶稣这样说。 Jesus said,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I give you a new law,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and love one another. 你们怎么样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 Even as I have had love for you, so you are to have love for one another. 所以 主耶稣教导彼此相爱。 So Christ teaches love one another. 而且进一步呢，我们要彼此洗脚。 And further, we wash each other's feet. 在十三章十四节里面，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Verse 14 says, "If then I, the Lord and the Master, have made your feet clean, it is right for you to make one another's feet clean." 因为洗脚是奴仆做的事情。 Because cleaning feet is for slaves. 那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的侍奉的心态，好像这个奴仆一样。 We have to have this attitude of servant when we serve. 那然后呢，保罗也告诉我们。 And likewise, Paul said. 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里面说。 Paul in Ephesians 5:21. Chapter 5:21. 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And you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fear submit to one another. 所以从洗脚的这种的比喻的方式，现在已经进入到实际上。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的顺服。 From the example, specific example of washing feet, you go into the general aspect of loving one another. 但是在彼得的教导里面 ，But in Peter's teaching, 他甚至他进一步说，我们要顺服在教会以外的这些做我们主人的。 He goes one more step and said, we have to submit to those outside of a church who are our masters. 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人。 We have to submit to our masters. 这都是出于这个敬畏神的这种的心的。 It comes right out of the attitude of fear for God.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基督徒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态度。 So we have an attitude as we work as when we Christians work in this world.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What is this attitude？ 就是说，我们做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主而做的。 On whatever we do, we do it for God.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的向我们的主人来负责。 When we do these jobs, we don't not only serve our masters.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三章十七节里面 ，Colossians chapter 3:17， 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say, do it in the name and glory of God.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来做的。 Whatever you do, we do it for Christ.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理想。 This is the ideal of each of us Christians when we work. 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是为这些公司的老板，我们的顶头上司做事情。 In a secular job, we don't just work for our boss. 也不是为我们个人的名誉，为我们的光荣做这些事情。 We don't work for yourself, glory and reputation. 也不是为了要赚大钱来做这些事。 And you don't work to make a lot of money. 我们工作乃是为神而做的。 We work for God. 所以我们不是。要顺服这个主人。 Not only do we just submit to our master, 而是因为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顺服我们的主人。 And because we first submit to Christ, therefore we submit to our master, our boss. 那下面一个彼得的教导。 And the next teaching of Peter is 是要我们要心存忍耐的心。 We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patience. 为神而顺服。 We have patience to submit for God. Submit for God with patience. 因为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是的，我们因为可以为着神，我们顺服老板。 Yes, in circumstances that we work, we submit to our boss because we submit to God. 但是当这个老板对我们有这个错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But when the boss has acted wrongfully towards us. 或者是叫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 ，or the boss asks us to do things that we shouldn't do，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 ？So how do we respond？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告诉我们 ，In this verse it teaches us， 彼得说我们顺服神的人要求自己的良心对神无愧。 Those of us who submit to God have to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before God。 那我们要 要顺服神的旨意来做这些事情。 We have to submit to God's will as a basis for our work. 那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最高的指导。 God's will is our highest standard. 所以这个老板的要求，如果不对的时候，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不做。 I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boss is wrong on the basis of God's standard, we can refuse. 那因为我们不做，我们会受到陷害，我们会受到冤屈或者痛苦。 And if we don't do as said, we will suffer a misunderstanding and hurt. 那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存着忍耐的心来接受。 But we have to accept it with a heart of patience. 当然这是最极端的这个做法。 This is a very extreme case. 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要有智慧。 But also we have as Christians we have to have wisdom.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到老板的这个命令。 We can affect God's the master's our boss command with different methods. 如果我们在我们老板前面，我们是有见证的基督徒。 If we have good testimony before our boss, 那通常有的时候他的要求，他也不会说是做这种无理的要求。 And that would change the boss at a requirement towards us. 那我们也可以有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来劝告这个老板，来改变他的主意。 We can ask for God's wisdom to change our boss' heart. 所以这些智慧都是要从上头来的。 This wisdoms come from above.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里面说 James chapter 3 verse 17 says, 唯从上头来的智慧 only those wisdoms that is from heaven,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first holy then gentle and giving way to argument. 这个柔顺就是顺服的意思。 Have full of peace and mercy means that you are in submission.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为神受苦的时候 ，When we suffer for God, 我们就会有神的同在。 God is with us. 因为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会和我们一起同行的。 God promised His presence with us when we are in troubles. 他会加添力量给我们。 He'll give us a strength, 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一道难关。 To pass over these difficulties. 当这些难关我们超越以后 ，When we pass over these difficulties, 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了 ，Our faith grows， 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就会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层次。 Our spiritual life goes up to a high position。 这也是神为什么要用这些困难来操练我们的原因。 That's why God used trials to train us。 当我们有这种的耐心，我们来忍受的时候 ，When we have patience， 那是我们愿意让神被神所塑造。 That means that we are willing to submit to the God molding us. 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一个被神所喜爱的人。 And we are a person that is liked by God. Yeah, 这也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所教导的。 This is what's taught here in the verse. 那第三个 ，the third point 是要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 We have to learn from Christ as an example. 我们要做全然的顺服。 We have to have full, total submission. 在经文里面这样说。 In the Bible verse it says, 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因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This is God's purpose for calling you because Christ himself underwent punishment for you, giving you an example so that you might go in his footsteps. 这个蒙召的原因呢，其实在前面二章九节就有讲。 The purpose of calling was explained previously in verse 9. 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The purpose of calling is that to make you a special people, a holy nation, priests and kings, and the people given up completely to God, so that you may make clear the virtues of Him who took you out of dark into the light of heaven. 所以我们要宣扬基督耶稣他的美德。 So we have to proclaim the virtues of God. 那这个美德之一是什么？ What does that mean? 其中之一就是顺服。 Partly it means submission.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顺服神。 Because Christ himself submit to God. 他自己从这样荣耀的这个天堂，他来到我们的地上。 He came from a glorious position in heaven to on to earth. 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 He came incarnate. 把我们这些必定会死在最终的人能够买赎回来。 And to redeem us from our certain death. 那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他做了一个代替的这个工作。 He carried out an act of substitution. 我们应该受的罪，他受了。 Since that he took our sins, 他所得到的荣耀，现在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The glory that he got, he gave us to us so that we can become sons of God.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This is how great a grace. 他这样的做法，他这样的摆上。 His example, his act, 就是我们的榜样。 Is our example. 这个榜样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做法。 And the example in Greek is a very meaningful meaning behind it. 这个榜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刚刚学习写字的这个小的学生。 It illustrates a student who just learned how to write. 当他要写一个字出来的时候 ，and when he writes the word， 他是照着一些字原先的字的这个点数给他连起来。 He copies from dots and link up all the dots， 或者是在一个空档里面，他把这个字给填进去。 Or he fill out the word in a blank。 那这一种的做法就是榜样。 This illustrates example。 那他在这个本子上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字形，就是他的榜样，要照着描的去做的。 He follows step by step in writing the words as an illustration of an example. 当然，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写的歪歪扭扭的。 In the beginning, as a novice, the letters are crooked. 也不顺畅的这种的样式。 And it doesn't look elegant. 但是呢，他天天这样操练他自己。 But he trains himself every day. 那他就会慢慢的就会写的跟原来的那种最漂亮的这种模式一模一样。 And finally, he will get very close to the original. 我们效法基督也就是如此。 Likewise, that's how we use Christ as an example. 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 We have to learn from his example. 他的榜样是全然的顺服。 His example is total submission. 那下面我们看到彼得所形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And let's turn what Christ did. 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 Verse 22 to 24. 这些经文里面，我如果说是有其他的经文来这个证明的时候呢，我把它highlight 起来。 I highlight those who have confirmation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scripture. 这是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受苦的仆人上面所相同的。 And that comes from Isaiah chapter 53, the suffering servant. 就是说彼得他清楚明白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这位受苦的仆人是谁。 That shows that Peter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who this suffering patient is in the book of Isaiah. 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讲的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 The suffering servant in the book of Isaiah is a points to Christ. 首先，他在受逼迫的时候 ，when Christ was persecuted. 他口里面没有诡诈。 There was no deceit in his mouth. 在二十三节里面，主耶稣他也被骂，他也没有还口。 Verse 23, when Christ was abused, he did not give sharp answer. 在24节里面，主耶稣他也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Verse 24, he personally took our sins. 在24节的下半节，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 Second half of verse 24, because of his wounds, we are healed. 在25节里面说，我们都好像迷了路的羊。 Verse 25, we are all like sheep. 这些都是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写的。 It's all taken from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53. 这也是非常的正确的形容到我们主耶稣他所经历的这一切。 It's a precise description of what Christ went through.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在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上面，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And likewise, these are the things we ought to do as a Christian. 那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里面我们所要思考的。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portion of today's verse that we need to meditate on. 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 First Peter chapter 5. 就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这样顺服的心 ，Peter says that if we have this submissive heart， 神会赐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应许 ？And what God will give us in return as promises？ 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里面 ，In First Peter chapter 5 verse 10， 彼得这样说：彼得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And after you have undergone pain for a little while,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has given you a part in His eternal glory through Christ Jesus will Himself give you strength and support and make you complete in almost everything. 所以我们为主，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受苦难。 So we suffer for God. 这是神都知道的事情。 God knows. 但是呢？神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呼召了我们 But in Christ he has called us 我们就可以永远享受他的荣耀 And therefore we have taste eternal glory 而且呢在困难以后呢他会亲自的来成全我们 And after we suffer he'll come and complete us 来坚固我们 To sustain us 他会赐给力量给我们 He'll give us strength 这是必然的事情 This is a must 这是必然会应许的事情。 This is a promise. 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会有多大的恩典。 These are the blessings that we are guaranteed when we submit. 当然，这些彼得的教导 ，Of course, this teaching from Peter， 不只是为了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事的人而已。 They are not only relevant for us working in companies. 因为在当时的奴隶跟现在的公司的主人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形。 Because likewise, the master at that time and the masters nowadays are similar situations. 只是我们在工作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到家里面休息。 And today, after we are done, we go back to our own home. 但是呢，在工作的场合，我们的心态就跟当时那边的奴，在那个时代的奴隶是一样。 There's no difference in the workplace now and then. 那这个工作的这种的道理呢，其实做学生的也是一样。 This principle applies to students as well. 啊，我们学生，我们在这个读书的时候 ，As students when we study， 你是为谁来读书？ Who do you study for? 啊，你是为你的爸爸妈妈读书吗 ？For your parents? 或者是为你的这个你自己读呢 ？For yourself? 或者是为你的这个老师读呢 ？Or for your teacher? 都不是的。 No. 你是为你的神来读书。 You study for God.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学生的，我们也是要认真的要读。 Therefore, we have to be serious as a student.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毕业以后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You never know what God's will has in store for you after you graduate. 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责任，你认真的去读。 Be a responsible student and study hard. 那你将来这毕业以后，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就可以。非常的有能力的来使用你。 And God will have good will for you to use you after you graduate. 所以在结束以前，我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 Before I finish, I'm going to share a story. 是在十九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传道人。 From a famous preacher in the 19th century. 他的名字叫 H.A. Ironside. His name is H.A. Ironside. 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家里面非常穷困。 He was poor as a kid. 他的母亲是守寡的母亲。 His mother is a widower. 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出去外面去打工来赚钱。 As a kid, he worked to make money. 那在他的工作呢，他是在一个鞋匠里面做工。 He worked in a shoe shop. 那在这个鞋匠店里面呢，他做什么样的工呢 ？What does he do there？ 就是这个鞋匠把一块皮给他切下来。 His master gave him a piece of leather。 那这块皮呢是要做鞋底的。 And this piece of leather will be the bottom of a shoe. 那这块皮呢都要浸在水里面浸透。 You have to soak this leather in water. 然后呢放在一块铁板上面。 And put it on a piece of iron. 他拿这个锤子拼命这个敲打这个皮。 And use the hammer to hammer on the leather. 一直等到这个皮里面的水全部都打干了。 Until you get rid of all the water from the leather. 才能够这个缝在这个鞋上面。 Before he can sew this piece of leather to a shoe, 他的工作就是敲打这块皮。 His job is hammering at the leather. 所以一天他做完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 He's tired after a whole day's work. 但是呢，因为这位鞋匠是一位基督徒 ，but because his master, because he is a Christian, 他的老板也是基督徒 ，and his master is also a Christian. 所以他就尽量的他去做了 ，and he worked hard. 可是他有一天他发现，在他的这个老板在另外一条街上也有另外一个鞋匠。 He once discovered down the block there's another shoe shop. 那个鞋匠呢，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The guy there works totally in a different fashion. 他把这一块皮切下来以后。 After the other guy cut a piece of leather, 浸在水里面 soak it in water, 就马上就钉在鞋子上 and quickly take out water and sew it onto a shoe. 钉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水渗出来 and water is still oozing out of the leather when he's sewing to the shoe. 这个年轻人就很奇怪了 This young kid was surprised. 他就去问这个鞋匠 He's curious and he asked this shoemaker 哎，你怎么不把它敲干水呢然后你才给它钉才缝上去呢 Why didn't you hammer out all the water before you sew it to the shoe 那这个鞋匠就非常的这种 用一种很狡猾的这个笑容告诉他 And that shoemaker laughed back with a deceitful laugh 他说这样弄啊他们穿一阵子马上就会回来又要修了 The way I do it is because the shoe won't last very long and they'll come back for me for a business 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说哎，我真是看到一个妙计了 Oh, this youngster thought I have seen a good scheme, a plan 他赶快就回来跟他的这个老板分享 And happily he shared this new discovery with his own master. 当然主要原因是他以后他不想要再敲这个皮了 So that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every day to hammer out the water. 但是他的老板的这个回答就是不一样 But his boss said differently. 他的老板就拿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And his boss quoted the Bible verse. 就是在这个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里面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7 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Whatever you do, do it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这个老板说 And this boss said 如果我不敲打这个皮的话 If I don't hammer the water out of the leather 我也可以 And I could do that 那我这样敲打的话 If I hammer the leather, 我一双鞋我只有赚它 几块钱而已。 I earn less money per shoe. 但是呢，我做这些事情。 But these things that I do 是要荣耀我的神。 Is to glorify my God. 因为我知道。 Because I know. 当我去天上，我面对我的神的时候。 When I go to heaven to face God. 会有一大堆我做过的鞋堆在那里，神要给我看。 There will be a whole pile of shoes made by me. 那这位神，如果我做不好的时候 ，And if I didn't do a good job, 这个神会说：“当啊，你实在是做了一个 poor job。” God will tell me that you've done a poor job. 那我宁愿我来到神的面前 I'd rather come before God 让神来称赞我 To get a reward from God 让神说忠心的仆人 And to get a praise from God that you are a faithful servant 你做了一个有信心的事情 And you have done a faithful job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所需要的这一种的心智。 This is an attitude that each of us Christians should have. 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 We have to submit to as a Christian with all our heart and minds. 虽然我们工作上会有困难 ，even though we run into difficulties in our job， 可能我们会做得非常累的 ，because we may be tired. 也可能因着我们的坚持 And because of our insistence, 或者我们会受到逼迫 We may be persecuted, 我们也会受苦 And we may suffer, 但是呢只要我们站住我们的立场 But if we stand our principle, 我们顺服在主的脚前 To submit in front of God, 他就会保守我们 And he'll sustain us, 他也会赐下更大的福气给我们 And he'll give us more blessings.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顺服的功课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 So that we learn what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lesson of submission. 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It's not easy to submit. 特别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Particularly in this world today. 但是求主真是加添我们的能力。 But may God give us strength. 也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 ，so that we have a teachable heart， 让我们不但是顺服彼此顺服 ，so that we not only submit to one another， 在你自己的家中 ，in your own home， 在而且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and also in our workplace，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in the company that we work in， 都是能够有这种顺服的这种德行能够见证荣耀你 So that we have an attitude of submission to testify to you. 求你帮助我们 May you help us. 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